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咁啊，接住咧就头先你可能有听到大自然之声，又或者有听到呢个越夜越精彩，就系、是、李伟涛负责。咁佢完成任务之后，翻去稍事休息咧，佢又会翻工啦。因为都本身有一份主要嘅正职，而电台咧就兼下一个系令到自己开心嘅，都系中意嘅一个做大戏嗰啲嘢吓。佢亦都有做大戏表演，咁所以做呢啲越夜越精彩啊，播放下粤曲同大家分享一啲粤曲嘅咧，系佢自己中意嘅事啊。好啦，同佢讲声拜拜之后咧，又接棒啦，开始我哋嘅清晨爽利节目到六点半啦。两个字啊，室外气温是19度啊。 当你在灰心失落与失快乐的时候，心里面会不会忽然有一首歌深情浮现，像一双暖暖的手揽住你的肩头。每个人心里一幕一幕甜， SHE 唱出是三毛写词的作品《梦田》。早晨时间是5:13，今天的日子呢就 是2021年2月23号辛丑牛年的正月十二日，是星期二。天气方面呢，呢排都系19至到25、26之间咁样吓。今日呢就系中国东南部嘅气压呢会系正在上升。预料有一股偏东气流会喺今日稍后呢抵达广东沿岸。 而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是较低的，日间温暖，今日最高温度大概有26度，日日都是这么上下。今日会吹微风，稍后会转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云量增多，本周后期有几阵雨，部分地区能见度是较低的。现时气温19度，相对湿度 85%。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7，强度属于高。此情只待成追忆的这一对，李宗盛、林忆莲，歌曲名字《我明白》。 曾经是一对吓，就相聚或者系大家互相爱护咗一段时间，跟住又各奔前程。人与人之间甚至夫妻都一个缘分啊。李宗盛同埋林忆莲，大家我谂最系可以相同啊，最深嘅话咧就喺歌唱啊、音乐各方面，佢哋都好多个合作。刚刚嗰首咧叫做《我明白》啊。早晨啊，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一二台。一五台是第一台和第五台，因为过去那两个月都讲惯了一二啊这样。现在呢去回以前的一个正常的时段了，是一台和五台都要联播的《清晨想你》。去翻呢一个画面，呢、这个剧情，我和春天有个约会。 夜阑人静处响起了一阙悠悠的瑟瑟风，掀起了愁怀于心深处。夜阑人静处，当听到这一阙悠悠的瑟瑟风，想起你，茫然于漆黑夜半。在这晚星雨迷蒙，盼再看到你脸容，在这晚思念无穷，心中感觉似没法操纵，想中有让我面对你，交低我内里情浓，春风那日会为你跟我重逢，吹送夜阑人静处，当天际星与月渐渐流动，感触有如潮水般汹涌。若是情未动，请跟我哼这悠悠的瑟瑟风，于今晚悠悠的。有如潮水般汹涌，若是情未动，请跟我哼这悠悠的瑟瑟风，它可以悠悠将真爱为你。 好多嘢都系掀起一个个热潮啊！今个热潮兴呢啲，下一个热潮兴嗰啲。有时当一段日子之后回望过去嘅时候，哦，原来咁多年噶啦，哦系，嗰阵时真系好劲，系啦，去翻九二年嘅时候咧，一套舞台剧啊，就系《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嗰时咧，舞台剧啊，后来拍至电影咧，都系非常之受欢迎啊，电视剧又白吓，亦都红咗嗰几个女主角。

跳华尔兹啊，咁就系呢首《莱茵河之恋》，同我哋唱嘅咧就系我嘅旧同事，系啊，佢真系做过电台嘅，做过两年嘅电台节目 DJ， 都系佢初出道冇几耐嘅时候，咁嗰时都好兴啦，做电台节目要歌星，咁两样嘢咧就一齐双双发展咧，令到个知名度大增，同埋对多啲电台嘅运作咧系亦都有利于自己做歌星系应该点做。麦建文嘅《莱茵河之恋》，时间嚟到5:41啊！ 早晨啊，早晨，起身未啊？我系 Keep Man 麦建文啦。嗱，一早起身咧，就最紧要系点样啊？饮两杯干干净净嘅大暖水，咕噜咕噜咕噜咁样饮落去啦，哇，好舒服嘅，包你每日咧好畅快咁去便便。不过有时咧，我系饮呢啲大暖水嘅时候咧，我会加扎盐落去。原来盐咧系可以帮我哋更加清肠胃，因为我哋好多时候宿便噶嘛，咁所以咧呢啲盐咧系帮助我哋咧系令到我哋嘅肠嘅肠壁咧系更加干净。所以咧，如果你身体好，肠胃好咧，你唔会有口臭啦，唔会黑人憎啦，所以咧就一定要记得朝头早起身饮两杯大大嘅水。好啦，喺度祝你清晨爽利。 朝早通常你会听到呢种声音，又或者呢种，但系就最多人中意听呢一种以人为本最亲切嘅声音。 早晨，欢迎你收听清晨爽利，我系钱佩卿，今朝早同你一齐度过清新健康愉快嘅早晨。 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五朝早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 5:42啊！今日嘅日子系2月23日，农历咧就系正月12日，星期二啊。咁啊，呢排咧嘅话题咧都系讲接种疫苗啊，或者你又即系安心出行啊嗰啲吓，希望咧一路慢慢有改善啦、啊。就有关当局啦，如果唔系咧就特别好多长者，有啲就算有手机嘅手机咧，又系唔系一啲好新嘅型号啦，或者有啲真系手机都冇。咁咧，所以如果你去食嘢，你知啦，佢哋又好中意去飲早茶傾下偈嘅。飲早茶呢啲地方，你更加咧都係要係寫低你嘅資料啦。咁冇呢個嘟嘅時候咧，就係、是、寫資料。點知有啲咧，啊，我字都唔識寫喎。咁唔緊要，其實咧好多嘅場合啦，啲鋪頭啊、食肆嘅地方咧，都有專人啦，即係為咗呢件事咧，而揾啲專人咧就去服侍呢一班人，因為大家都唔熟啊，但係佢都喺學習當中，咁咧就寫低啲資料啦。呢、這個都係我哋喺日常嘅生活裏邊咧，估唔到真係好多嘢都係學習中啊，一生嘅一條路裏邊咧，都有好多嘢咧，我哋係要未見過嘅，但係我哋要学下点样做咁样，咁希望好多嘢一切遇上成为习惯之余，其实嗰个情况去翻一个好健康嘅一个环境，大家都生活开心愉快。咁疫苗嘅咧就系寻日咧啲高官咧都即系新鲜事出啦，行政长官咧林郑月娥亦都同多名嘅司长啊、局长啊嗰啲咁，就咧就去先系接种咗。就是打科興的新冠疫苗，咁打完之後咧，咁啊林鄭就話啊過程非常之快捷啦，非常之便利，做乜今朝早咁樣咧？唔知點解，我諗佢話個過程咧好快捷啦，非常之便利啦，完全冇唔舒服嘅感覺，同每年去打流感針都冇乜分別啊！咁啊希望咧能夠起到一個示範嘅作用，亦都呼籲市民咧按照政府嘅安排咧都第一時間接種啦。因为大家咧，其实琴日喺午夜开始咧，就可以一路咧就系去预约啊等等。咁啊，今日开始就亦都好多市民咧，我谂佢好忙于做呢啲嘢，大家就可以登入去网站嗰处预约。最快去到星期五嘅时候咧，首先会喺5间嘅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同埋18间嘅医管局辖下嘅普通科门诊诊所咧，可以接种科兴疫苗嘅。咁个网站就www.covidvaccine.gov.hk 嘅。 淡露湖上，糖水色尘散光，浮云若水，天空里自在游荡，笑苍生太繁忙，今天的他竟跟我泛舟湖上，美景仔细欣赏，平缓若镜，水中的影子也相，这光景最难忘。在水中央有丽影一双，港纸画在湖上，园中紫衫令共他一对一双。在水中央有丽影一双，港纸画在湖上，园中紫衫令共他一对一双。闪闪金光轻飞跃，淡淡湖上，晚风吹过水乡，斜阳又似胭脂染在面庞上，这一刻最难忘。港纸画在湖上，园中紫衫永共他一对一双。在水中央有丽影一双，港纸画在湖上，园中紫衫永共他一对一双。闪闪金光轻飞跃，淡淡湖上，风吹过水乡，斜阳又似胭脂染在面庞上，这一刻最难忘。 林子祥的《在水中央》，今天的日子是2月23号。那是什么日子呢？其实每一个日子呢 都会是对某一些人呢会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这个人人都会拥有自己一个特别的日子。不过可能这个日子呢，或者有人跟你一样是陪伴住，是不是同年同月同日生啊，任何时间分分秒秒呢都有人一起出世。那今天的日子呢就是B哥哥钟镇涛的生日。那每一年呢，是啦，在生日的日子里面，大家会是点对自己，或者你的朋友点对自己呢？对于生日的重视程度，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有些就喜欢大肆庆祝，有些就低调处理。生日的日子其实呢，就是最重要想起那个亲密的关系。你出世的那一天，谁带你来这个世上啊？ 醒家半醉，像幻觉似现实里，再也不管对错，现在我要莫逝去。痛苦中一刻慰藉，胜过那世文字句，使你心，使我心醉。你爱的抛弃你，剩下你满面泪水，我爱的抛弃我，独剩我要活下去。痛苦中彼此爱护， 最怕再突然逝去，洗你心，洗我心碎。 情难定山追，爱或者唏嘘，仿佛都已默许。能共对于这一刻，却像流星般闪过。你是谁？我是谁？也是泪。 一段情，钟镇涛同佢嘅大家都系战友啦，好拍档，多年嚟嘅拍档，温雅嘅成员之一，彭健新嘅呢一首《一段情》就来自一套电影，呢套电影咧嗰阵时咧都好受欢迎啊，系喺1983年嘅时候。早在这个时候那段时的电影都是非常之蓬勃的。是一套香港的浪漫式的喜剧电影。张建廷都是那时都是新的一个导演。而演员方面叶童都是新的。那么这个人新无奈都是有知名度。而且拍埋这套钟镇涛一起合作的《表错七日情》真的非常之卖座，在83年的时候，那时是首次一部电影是邵氏的出品，是过1000万的一个票房纪录，里面的主题歌曲就是刚才大家听的《一段情》，而片尾的歌曲都是和情有关的，很好听的一些浪漫的情歌，哪个歌的《要是有缘》，哪个歌今天生日快乐啊。仲有大概5分钟到清晨6点，现时温度19度啊，今日最高26度啊。 逃避你的眼光，还是要一再偷看？逃避却偏退不去，泛滥我心里挂念的感觉，容许在这晚上，什么都不听不看。坐在房的中央，对着灯光，想你又想你。小心一些不算过分，不想再爱会再次痛心。但你一笑一语可以一秒间扭转天昏跟地暗。假使拘谨不去接近，善于寂寞伴我继续做人。就以不生的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从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各位朋友，起身啦！大家好啊，又大家早啊，六点后啦，六点两个字，今日嘅日子咧就二月廿三号。农历咧就系辛丑牛年嘅正月十二日，星期二啊。今日天气方面咧，大致系天晴，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系温暖，最高温度有26度，吹微风，稍后会转吹和缓嘅偏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咧，风势系较大，云量增多。本周后期有几阵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噶。现时气温19度，相对湿度83%。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7，强度是属于高啊。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正头正月十二嘅呢个朝头早咧，喺钱佩卿身边嘅咧就系中大临床生化博士、浸会大学中医学博士啊崔兆汉喺度啦。早晨，崔博士。 阿健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早晨，早晨。咁啊嗱，我哋上个星期咧又讲过啲年话啦。咁而讲年话之前咧，我哋就拍咗条片啦，等大家见到一啲画啦，过年嘅画系类似系边啲啊，同埋咧都带大家咧就去到崔博士咧平时画画嘅地方嗰个画室。啊，我去到个感受咧都觉得真系哇，好舒服。原来真系养生系咁样嘅感觉。即系你好多烦忧咧，都忘却咗啊！ 冇错，画室嗰度咧，真系呢一集咧，表现出一啲诗情画意嘅境界啊！ 系啊，嗱，我哋特登系咁做咧，就呢个系我个谂头嚟嘅。就而家我哋都开始咧，每个星期咧都会拍一条片咧，就系关于喺健健康康在清晨嘅每一位嘉宾，佢哋所讲嘅节目内容咧，就嗰个内容而去拍一条短片出嚟嘅。咁上一次因为都过年啊嘛，又讲年话，所以咪就去崔博士你个画室度拍咯。咁拍开咗之后咧，我哋各人都觉得好满意喎，嗬。 系啊，系啊。 咁啊，咦，原来真系个环境唔同啊，好似你所讲个环境养生一样啊。 入到去咧，真系浑然忘我啊。 系啊，咁同埋咧，你又当中介绍咗你嗰个作品啦，咁有听众咧都有反应啊，透过 Facebook 问嘅，哇，第一次见崔博士嘅作品，好靓咁。 多谢多谢，好大嘅鼓励。 系啊，嗱，其实少少鼓励系啱嘅，好似咧小学生咁样系嘛。 系啦系啦。 吓咁啊，嗱，崔博士而家其实真系个人啊，更加开心啲，就系喺你平时繁忙嘅工作里边咧，透过画画咧，就可以舒缓翻一啲可能系工作上嗰种紧张啊。 同埋咧，攞嚟养生，延年益寿啊，我会长命嘅。 咁啊，亦都希望咁样，其实感染听紧收音机嘅朋友，因为我哋顾名思义就系听清晨爽利有健康嘛，希望大家都可以健健康康、开心咁过生活吓。 好 吓，咁嗱，今日就年十二啦，嚟紧嘅星期五咧就系元宵佳节，有冇拖拍啊？唔紧要嘅，觉得系过呢一个中国都系一个节日之一咧，那个感觉都愉快，一家人齐齐整整食汤圆咪啱咯，嗬。 啱嘅，一阵间介绍一条汤圆嘅做法。 好啊，嗱，元宵咧又叫做上元节咯。 是啊，上元节啱啱好咧，就系正月十五，系一年当中啊第一个月圆之夜嚟嘅。 系 元宵节咧，就是一个普天同庆嘅节日嚟嘅。唐朝有一首诗由张古写嘅，叫做《正月十五夜灯》，系咁讲嘅： 千门开宵万灯明，正月中旬动地惊。三百内人连袖舞，一时天上着慈星。 哇，好铿锵，好好听 吓。系啊， 嗱，呢个诗句咧就描述咗喺元宵夜啊，君臣百姓一齐咧尽情欢庆嘅热闹情况嘅。呢、這个唐朝嘅宫殿入边，万灯通明啊，歌舞连奏，歌声入云。民间嘅庆祝活动咧就种类繁多，有观灯啦、猜灯谜啦、放花灯啦、舞狮杂耍等等。都是强调一个闹字， 热闹的闹， 没错了，所以就有闹元宵这种讲法了。时至今时今日，民间的灯彩和各种庆祝活动不单止是一种民间的综合艺术，同时都结合了各地民间的习俗，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 庆元宵和赏灯活动都由来已久，极富这个节日的色彩。咁历代咧都有唔少系描绘闹元宵啊，同埋一啲赏灯活动嘅画作，亦都有啲相关嘅节庆活动嘅一啲文艺嘅作品啊。不如咧就喺度啦，崔博士同我哋介绍下啦，好嘛？ 好啦，嗱，我哋由南宋开始介绍啊。 嗯， 南宋有一个三朝老画师李嵩，所谓三朝咧，就系佢侍奉过光宗、宁宗、李宗三个皇帝噶啦。 嗯， 咁佢有一幅画叫《观灯图》啊。就画咗元宵节一个富户人家，佢哋花园嘅花灯啦，灯嘅款式咧好多，有龙啊，有凤啊，有鱼啊，兔啊，历史人物、神话故事同埋走马灯等等嘅，仲有啲猜谜嘅活动， 即系猜灯谜嗰啲吓。 系啦，咁亦都有咧啲小朋友啊，拎住啲灯啊、花灯咧喺度玩嘅。嗱，咁呢个咧就系一个好热闹、好典型嘅闹元宵嘅活动啦。 嗯， 去到南宋后期，保佑年间。临安的宫廷画师朱玉画了一幅画，又叫做灯戏图。他就透过一支叫做元宵社火舞队的画像，就等于现在我们所说的舞火龙那类，就描绘了当时杭州元宵庙会的热闹场景。 明朝是怎样 呢？明朝有一幅古画叫做上元灯彩图，就描绘了明朝中晚期南京地区在元宵节的时候的街市场景的。 嗯， 画卷里面有各式各样的花灯、彩灯，就显示了元宵灯市和市集的商业活动，就反映了明朝中叶在金陵地区的繁荣和富庶的。还有一幅呢很出名的，个题目叫做《明宪宗元宵行乐图》。这个就是明代一个日明画家的作品来的。更加将古代皇室在元宵行乐的情况描绘得淋漓尽致。 哇，这幅真是名画啊。 你说得啱啦。其实这幅画呢就是在1996年从江苏苏州府幽乡一座明朝的墓葬出土的。 是。 嗱，好长的。差不多7米咁长。 哇，成20尺有多。 是啦。嗱，内容就显示明代成化年间明宪宗他叫朱见深。在紫禁城入边，同家人群臣一起欢度元宵佳节的场景噶。 嗯， 皇宫内外都张灯结彩，好热闹。人人咧着晒啲靓衫，喜气洋洋。有人咧喺度烧炮仗啦，有人咧揸住啲花灯喺度玩啦。画入边咧就画咗呢个皇帝啊，宪宗皇帝喺欣赏杂技嗰啲情况。 嗯， 又打锣打鼓，又有乐队助兴嘅。咁咧，啲宮廷畫師就全力描繪咗元宵節皇帝與眾同樂呢啲咁嘅場景氣氛噶啦。 哇！怪之要成7米長啦，要包含咁多個內容，嗬？ 真係好豐富嘅。 啊，好彩出土文物揾到就可以欣賞到。 係啊，大家可以咧上網都睇到啊。 嗱，宋明跟住到清啦嚇，清朝係點咧？ 嗱，同明朝一樣，清朝有一幅咧《乾隆帝元宵行樂圖》嗱。咁佢就描绘咗乾隆皇帝同啲皇族子弟啊喺宫中闹元宵嘅情况嘅。咁入边咧，乾隆皇帝就坐喺一个阁楼上边，啊坐得好安乐咁，睇住大家咧喺度点样庆元宵啦。 系 嗱，另外咧，清朝赵之深同埋顾周咧就有一幅元宵英气图啊。 系，佢哋两个都系画家嚟。 系两个画家嚟噶，就描绘咗咧一班细路仔。又喺度吹啲打啦，又打锣打鼓咧，好热闹咁咧庆祝元宵佳节嘅。 嗯， 嗱，仲有啦，以元宵为题嘅清朝嘅年画咧都有好多嘅，譬如话杨柳青嘅年画《庆赏元宵》，桃花坞年画《闹元宵》等等。 可見咧呢一個叫種樂樂嘅節日啊，真係深得我哋中國人嘅喜愛同埋重視嘅。 嗯，咁一路都係聽啊崔博士介紹啦。咁大家如果想睇呢啲畫咧，其實咧就係打翻嗰啲畫嘅名咧，上網咧就應該睇得到噶啦。 係啦，係啦，嗯，好方便嘅。 係咁，元宵嗰啲畫咧，同養生又有冇啲咩關係啦？嚇，崔博士。 問得好啊，錢。其實咧，呢個我個人嘅感受嚟嘅。我哋目前新冠肺炎嘅疫情咧，仲未曾話完全消退啊！全球大部分人咧都係好無奈啦，好困惑啦，甚至好惶恐咧，一個咁嘅陰霾之下咧嚟生活嘅。 嗯， 咁啊，香港咧就算咧就係新走農曆年啦，但新年嘅熱鬧氣氛啊，都係大打折扣嘅噃。 因為或多或少都係被影響緊啊嘛，仲嚇。 對啦，嗱，頭先我哋介紹咗嗰啲鬧元宵嘅古話，雖然咧，梗係唔可以令疫情消退啦。 嗯。 但是呢亦都可以令到我哋通过古话嘅时光隧道窥探一下古人佢哋闹元宵嘅习俗。喺另一方面呢亦都可能为我哋加添咗一种正能量。 嗯。 令到我哋思想上同啲古人一起呢欢度年宵，心情可能变得舒畅一啲。讲唔定呢可能提升到我哋身体嘅抗病能力添。 係都係嗰句，其实你嘅心好紧要，你要你嘅心开心就得㗎啦。 冇错啦，係啦。 嗱咁啊，上个星期呢就讲咗门神嗰啲传说啦，你话有两个传说。咁另外一个传说系点啦？ 就係呢个呢同盛唐有两位将军秦叔宝同埋尉迟恭有关嘅。 係。 佢两个呢都做咗门神。在明朝呢个黑绘图本呢本书三教源流守神大全是这样记载的。 门神乃是唐朝秦叔宝、胡敬德、尉迟恭二将军也。按全唐太宗不遇寝门外抛砖弄瓦，鬼魅呼号，三十六宫七十二院夜无宁静，太宗惧之以告群臣。秦叔宝出班奏曰：臣平生杀人如否瓜，即思如罪蚁，何惧妄两虎？愿同胡公戎装立门以治。太宗可其咒，夜果无警。太宗加之，为二人守夜无眠。太宗命画工涂二人之形象全装，手执玉斧，腰带边简弓箭，怒发一如平时，悬于宫翼之左右门，斜耸以色，后世原泽，遂永为门神。 嗱，简单嚟讲下呢个故事啦。唐太宗李世民佢咧晚晚失眠，又发噩梦。咁啊，秦叔宝咧就向皇帝致谗，就同阿尉迟恭呢两个人咧就守住喺李世民嘅寝宫外边。 嗯， 去守夜啊，做站岗嚟赶鬼。咁啊，果然咧，皇帝就瞓得好咯噃。 系， 不过呢个好皇帝，佢考虑到呢两个将军晚晚咁守夜唔使瞓，于是咧就嗌人将佢两个嗰个戎装画咗落嚟，就贴喺个寝宫嘅门上边。啊，竟然咧亦都系瞓得好。 嗯， 咁从此咧，秦叔宝同埋尉迟恭咧，呢两个将军就成为后世嘅门神啦。 咁啊，真系好皇帝吓，同埋即系都叫做有个替身喺度代替住咧个心安嘅。 话佢好皇帝，因为佢体谅下属啊嘛。 冇错啊，嗱，我又听过咧，广州有一句歇后语啦，话贴错门神面阻阻，咁又点解啦？呢度 即系两个人关系唔好啦，系咪？ 但系呢个贴错门神系其实大家合作噶，系嘛？ 其实咧，嗱，当两个人见面嘅时候咧，大家唔 like 对方，你唔睬我，我唔睬你，同贴错门神有咩关系呢？嗱，原来贴门神嘅时候咧，呢两张门神嘅画像系要左右配对嘅，大家咧要面对面嘅。 嗯， 嗱，但系如果你调转咗啊，左右调转，咁啊变成背对背咯。啊，你睇唔到我，我睇唔到你啦，即系话大家咧。意见相左变成面左左就咁解啦。 咁所以贴嘅时候咧就要留意啦，即系佢哋两个咧其实系都凝望到对方咁样啊。 冇错啦，嗱呢个反应咧，啲广府人啊都几有智慧嘅。 系好啦，咁啊又到食嘢嘅时候咯。今日咧就系我哋其实系预祝紧讲元宵嘅嘢啊嘛。 冇错啦， 元宵咧又食汤圆噶喎吓。 系啊，呢个习俗嚟嘅。 系 咁，我哋介绍一条五花丸子啊。 系即系五种嘢嘅。 五种花 系。 有咩呢？有茉莉花、韩菊花都是六克，玫瑰花五克， 素馨花三克，桂花都是三克，仲有糯米粉五十克，少少红糖。再讲一次啊，茉莉花、韩菊花各六克，玫瑰花五克，素馨花、桂花各三克，面粉五十克，少少红糖嘅。 嗯， 将啲糯米粉用温水搓咗佢一团团咁啦。就逐粒逐粒搣啲小丸子出嚟备用啦， 即系整细细粒咁 样，细细粒啦，汤丸仔咁啦吓。用五碗清水将啲红糖煮溶咗，就放啲小丸子入去煲到佢浮起晒，即系熟啦。 嗯， 然之后咧再加五种花焗啊，焗佢十五分钟就得啦。 系哦，咁啊几好啊，亲手整啦，都食得开心啲吓。咁个功效喺边度咧？ 嗱，茉莉花咧健脾理气、疏肝解郁，韩菊花咧疏散风热、平抑肝阳啊。玫瑰花咧又疏肝解郁，同埋和血调经；素馨花咧疏肝解郁、行气止痛，亦都系一种安神花嚟嘅，瞓觉好嘅。桂花温中散寒、暖胃止痛啊，夹埋晒咧，咁呢一个丸子啊，就有疏肝解郁、散寒暖胃嘅功效啦。 嗯，咁大家听咗之后咧，嗱，记住可以照板煮碗整啦。咁因为呢个礼拜五啊元宵啦嘛，都仲有时间去筹备啲材料啊。 系好容易整嘅啫。 因为如果你即系屋企冇嘅，你都要去买啊嘛，嗬。好啦，咁啊下个礼拜咧，咁我哋翻嚟都系继续都系讲翻呢个绘画怡情论养生。话好耐冇讲金句，我哋挂住讲咗好多话，不如先讲翻个金句先好唔好啊？ 好，中华艺术博而深。绘画怡情论养生， 系啦，下星期二翻嚟咧就讲乜嘢嘅画咧？ 我哋继续咧讲下绘画嘅发展史啦。 好啊，咁啊唔该晒崔博士，元宵佳节快乐吓。 系， 咁啊各位朋友咧可以上我哋香港电台网页咧重温翻呢两集，我哋讲一啲过年嗰啲画嘅。咁系香港电台网页www.rthk.hk。如果你嗰啲汤水嗰啲资料咧，你又想要嘅咧，可以喺个网嗰度咧下载就得噶啦吓。好，咁下星期二见啦，拜拜。 好，拜拜。 只欲他寄情话，浓情似别两无差。 只欲他分情话，缘缘因因难分。 地老天荒情不移，只猜能买不能卖。 只若猜已愁怀，不知是缘还是债。 在元宵花灯会邂逅的李益霍小玉，由郑少秋、汪明荃化身。在电视剧里面《紫钗记》就是这一首歌《紫钗恨》。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2月23日星期二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次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昨日在网上研讨会指，爱国者治港的原则是一国两制的核心，目前和将来都不允许反中乱港分子染指香港特区政权，需要急切完善选举制度。我哋揾咗內地學者同埋香港嘅時事評論員分析，留意稍後嘅特寫環節。 中央提出改變本港嘅選舉制度，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就估。